他不太会说话，贸然想亲吻对方，被断然拒绝。女孩推开他就走了。我告诉他，你一定要学会用音乐说话，这也是多年来我做零点乐火的初衷，而且要慢慢来。 不安全，等你说他笑得有多甜，怎么现在才发觉这种感觉多么明显，突然间快乐就此刻建在你和我之间。 让我做了一个梦，我在上海打工，2月14号前夕，我好像看见他了。我加快脚步追上前，发现是他，他回来了。他一把抱住我说：“我回来了，我们结婚吧。”我还没有来得及说好，就惊醒了。原来是场梦。老天已经残忍到梦中都不许我和他在一起吗？我再无睡意。 Yeah. 听完这首歌，我想我的安慰便是给你一张歌单，一些适合告白的音乐。这些音乐有场景和画面感，很容易把两个人带进一种氛围里，在里面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，你甚至不用说一句话就可以把你一直想做的事情做了，而且那么自然美好。有时候这些音乐比礼物、比情话、比梦更重要，更有效果。我们可以试一试。 既然你问我，终点已不在，我快不快乐？后来的事情是不必多说，心疼的是他对你好冷漠。时间分离如雪落，心里的我还为你执着，叫我如何不再难过。当初我不就是现在的你在听后发落，爱并没有对错，我痛过总算一点一点的懂得你是自由的，不必只属于我，我怎能不难过。你哭了等你要的安慰不是我，爱不自由的当爱的比较多。 自己的情感秘籍。

我想把外面看清明一些。午夜，窗边似乎还有花在绽放，有一股暗香萦绕周身，我分不清楚那是一种想象，还是真的有一种花香。好久没有下雨了，怀念却纷纷落下。但不管怎样，用这样的方式去重温几句经典的乐话，倒是一件很清明的事情。于是我打开了唱机。 当花瓣离开花朵，暗香残留，香消在风起雨后，无人来嗅。如果爱告诉我走下去，我会比 这位朋友叫 Baby， 他说

歌叫样子，我知道你的样子有些不堪，主要你心有不甘，你要的不是温暖而是勇敢，你已经觉得说我爱你可笑了，你那颗柔软的心早已埋进了冻土，被枯黄稀疏的落叶盖住，踏过你时我听见脚下发出心碎的声音。 窗外没表情的乌云下，我又在想着他，呼吸的疼痛，熟悉的问候都没有了温柔，微风又在吹，笑我多狼狈，仿佛全世界摧毁，不是谁的错，谁留在角落，谁比谁更落魄，你没留下，再美好的也错过，没做完的梦直到最后转身才懂，你先说的晚安，先说的喜欢，最后一你的话让我们走散，我没有一点不安，只是有些难堪，能做的只有不回头看，你先说的分开，你先说的抱歉，可为什么又在我面前出现，我真的有点不安，不仅有些难堪，也做不到不再回头看，微风又在吹，笑我多狼狈，全世界摧毁，不是谁的错，谁留在角落，谁比谁更落魄，你没留下，再美好的也错过，没做完的梦直到最后转身才说的晚安，你先说的喜欢，最后是你的话让我们走散，

情的一面。我把我的歌送到你的耳边，开始倾听你的心情。我知道我应该这样做，因为我们要相互取暖。请让你的心情换个姿势好吗？让我离你近一点，做不了你的情人，做你床头的那盏灯，做你冰凉手下的那个鼠标垫，或者是就为你忧心的心窗拉开窗帘。放心，我的动作会很慢很慢。我是伍周彤，晚安。 写了好多首歌都是关于爱，很多人和我说这世界不只有爱，爱到醉生梦死死去活来，又可以得到什么？不是复杂的字眼却令人失眠，不寒冷的夜为何颤抖？人们一直无忧，为什么难受？ 也曾